卷的金腰牙关，待宝玉走走去的子里妹妹，把真情暂且暖一忘， 暖暖的吧。 Thank you. 究竟要往哪里去呀？啊， 莫非非，爸，你要去哪里？

Thank you.

老太太在这里住着，老爷在外面住着呢。 秋子，你告诉我，放在手的那位美人儿是谁？ 是新娶的海奶奶呀。 你真糊涂，新娶的二奶奶是谁？ 是包姑娘。 林姑娘， 你怎么问出起林姑娘来了？老爷做主娶的是包姑娘。 是啊，老爷做主娶的是包姑娘。 是啊， 是包姑娘啊， 是包姑娘， 是包姑娘，是 包姑娘， 是包姑娘。 Thank you. 妹那是两小无猜苦红针

Sweet. 好，听众朋友，经典粤剧新版《红楼梦》到这里就全部欣赏完了。听众朋友，再会。